以三个月作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监禁两个月。多国领袖出席二战休战胜利纪念日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呼吁，纪念二战胜利就要捍卫多边主义，任何嘅国家都不可能喺孤立中让自己伟大，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反对强权政治同一切形式嘅霸权、霸凌、霸道行为。张军话：全世界正在面临新型肺炎疫情，呢场冇硝烟嘅战争，病毒系人类共同嘅敌人，强调要打赢呢场战争，国际社会必须保持团结，支持联合国同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同核心作用。佢又指，各国政府应该切实承担责任，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散布虚假信息同埋谎言、转嫁责任、服务自身政治目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炎热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系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联合道嘅分叉位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噶，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联合道有坏车，一带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铜锣湾一带包括系礼顿道、麦地臣街同埋波斯富街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排到过去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车龙，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佛光街桥底。最后是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较早前因为有意外，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大围的美田路，以及是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就是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较早前近沥源村有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围的美田路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我妈妈呢排对我的照顾呢，就是将她所有的重任交晒给我，等我去煮饭啦、洗碗啦、家头细务全部都是我做的，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训练嚟噶。嗱，我不是投诉啊，只不过疫情期间人人都攰噶啦，你妈咪都攰噶，但是你照顾她，不是她照顾你噶啦。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高大咗啦，靓仔咗啦，又肥咗又瘦咗啦，又吸引咗啦，又成熟咗啦，咁所以成个感觉咧，好似同唔同嘅人做访问一样。 我是 Crystal 张文嘉，想知我和三年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时间嚟到星期六嘅下昼啦，两点十分啦，而家咁啊，外面气温咧就系30度，相对湿度74%嘅。好啊，靓仔，今日有咩分享下？喂，喂，你做咩唔出声啊？ 哦，你都估到我唔出声，我以为你以为啲线路有问题添。 唔系，我估你唔出声啫嘛。 喂，我今日想讲一样嘢嘅，即系咧，经常话男人要识 I T 嘢啊嘛。 系 喺你眼中 I T 嘢系咩 ？I T 最基本系啲硬件嘢嘅，因为你嗰啲即系最老土嗰啲 router 啊嗰啲，我觉得一定要识啦，因为啲最常遇到噶嘛。 我同你真系好 sweet 啊，我都真系谂起 router。 唔好喺呢啲位 sweet 好唔好？ 系咧。但系咧，我呢排有个感受嘅，因为呢排咧有啲嘢搞紧，咁、然后当你做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啊，原来呢啲基本嘅电脑知识咧，真系好多人都唔识。 系边一个范畴啊？ 边个范畴咧？就系、是、呢个嘅Microsoft 入边嘅所有嗰啲咩 Excel 啊、PowerPoint 啊、Word 嘅嗰啲嘢。 哦， 好啦，嗱 Word 咧，我哋大部分都攞嚟打字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 系打、打字啊 ，Excel 咁啊，你打啲数目字入去啦。 系啊，整个表啊。 系啊 ，PowerPoint 就打字啊，系咪先？即系就咁，好似个个都系打字，系咪先？ 系。 但当你再加一啲复杂啲嘅嘢时候咧，你就觉得好似啊死啦，个掣喺边度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好啦，假设攞 Excel， 我先问你一条问题 ：Excel 每一个格仔，佢正確名称系咩啊？ 有正確名称嘅咩？ 有啊有啊，即系佢每个格仔系有个名字，即系 A 1嗰格嗰、那个格仔叫咩名 ？B 1系叫咩名？ 什麼 即系佢唔系，其实系唔同嘅 格啊，叫做中文。 啊，中文叫我唔知道中文系咩，因为我揾英文嘅 ，sorry。 吓， 系啦，叫 cell。 啊，系 啊，系叫 cell。 系 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好啦，你点样？你识唔识将四个嘅储存格合拼埋一齐啊？ 合并埋一齐嘅意思系，即系佢本身四格，然后变成一格咁样用啊？你意思系？ 系啦，一格好长嘅。 哦，呢个识啊，呢个。 哦，呢个 match cell 呢个识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 好啦，嗰啲 formula 识唔识打 ？formula 都识噶 ，formula 都识啊， 大概都知噶。 好啦，我要令到佢啲框线变粗咧。 框线变粗咪 highlight 佢，然后佢有上面有一个其中工具可以揿啊，可以虚线实线几粗都可以教噶嘛。 哦，好啦好啦，呢啲基本嘢识啦，系咪先？ 好惊啊！呢啲都系基本，我识呢啲，我觉得自己都算系咁噶啦。 其实我都觉得算系咁，因为我系呢几日先学嘅。其实你噏嘅啲嘢好啦。我如果要底嗰度加一个嗰啲水印，点加？ 水印唔系加 watermark 咩 ？highlight 咗佢之后，好似有个 唔系啊！即有时有啲文件，即例如后面我要加、copy 咁样， 系 咁我点样加嘅咧？ 系咪 insert 有个 watermark 噶？我记得好似 系咪啊？我就系唔知啦。嗱，因为你识得多过我啦，原来， 跟住之后 我完全系唔识。嗱 ，Word 嗰度加 watermark 我唔识啦， 系， 跟住之后可能我头尾嗰啲页码，我要忽然，哎死啦，点样加个页码咧？跟住之后可能我要边界，我要点样整阔整窄佢啊？嗰啲嘢，我先发现原来自己咧，即系因为你写 paper， 例如我写 paper 系直嘅直到噶嘛， 系啊，直到啊，但系唔系 paper 都已经有玩嗰啲页码，同埋咧嗰时最黐线系我发现有 content 呢个功能噶嘛。 我唔识啊，呢个真系。 你嗰时嘅目录咧 ，paper 你系咪自己手打成版？ 系自己对翻位啫嘛， 因为原来佢有个内建嘅功能，唔知边个同我讲，一个 content 佢系有嗰啲 template 噶。你打完之后咧，你系可以揿嗰个目录，譬如你 5.1 系一个咩嘅内容，你揿落去佢就会跳去嗰版。因为我写 paper 咪有成百几页嘅， 系 好 难 碌噶嘛。个 content 如果你跟佢嗰个 default 嗰个功能去做嘅话咧，你一揿个掣就可以跳落去噶，好似系。咁就 哦， 系啊，咁就唔使下下自己打咯。 唔系，所以我咪话，其实男人系要识埋呢啲嘢咯。 系，但系咧，你讲 Word 同埋 Excel 呢啲咧，嗰阵时我记得最黐线系美露堂啊，嗰、那个Arts 嘅老师话：各位同学，我今日教大家 Microsoft Word。跟住我哋心谂，点解会美露堂教咧？佢教我哋用 Microsoft Word 嚟画画咯。佢 画画点画啊？ 佢有啲加啲线条啊、图形嗰啲咧。佢用咗一堂时间，用个 Microsoft 喺个电脑度画嗰幅画俾我哋睇啊！ 但系靓唔靓先？即系画火柴人冇意思，我咁冇睇咯。 有小画家嘅嗰种感觉啊！ 哇，好癫啊呢样嘢！ 系，所以而家系钻研紧啊嘛呢段时间。 系啊， 好啊，你快啲学识咗有啲再劲啲嘅功能，你话我听。 冇噶啦，我已经学完噶啦，我 系嘛？ 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够用啦，已经 系嘛？ 系啊，因为我唔使再追女仔嘛。 但个重点系，如果你未追女仔，你学识咗点样追到咯？ 其实都冇咩用啊！ 冇发现， 但我觉得男人系要识嘅，纯粹好多嘢系男人要识，但其实对于追女仔冇咩用。 系 嘅，即系例如你换灯胆咁，唔通个女仔真系唔识换咩？ 唔系嘅，你电脑识嗰啲嘢，你如果喺仲读紧书、大学嗰啲，咪可以识到女仔咯？做 paper 嘅时候， 嗯，我觉得思怡嗰阵时啲女仔系叻过你， 好似真系个女同学教。好啦，你自 己冇嘢啦， 系啦，冇嘢啦。好啦，唔讲住啦，听歌啦。名字叫做 II 嚟到第二首个人作品叫若有若无啊。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牙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 Woo! Woo! Woo! Woo! 届一共有 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 今日两位参赛者都非常之甜啊，又甜又美。第一位参赛者是来自日本的焦糖代表，姓水野，名焦糖，一睇就知啲焦糖烤到薄薄脆啦。第二位参赛者是朱古力的代表，来自日本的朱古力波城。哇，见佢黑黑实实咁，就知好浓啊啲朱古力味。今次水野焦糖大战朱古力波城，唔知道今日嘅故事内容会唔会都好甜呢？咦，啱啱收到故事嘅主题啦，係糖果屋，即刻听下佢哋嘅故仔有几甜啦。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啊，我是水野焦糖啊。今日要同大家讲一个好甜好甜嘅故事。点解咁甜？因为呢个地方就係糖果屋啦。糖果屋嘅前半部分大家都知道啦。两兄妹成功杀死咗巫婆之后，就拎走咗糖果屋入面嘅所有金银珠宝，仲返到屋企同爸爸重聚，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啊，真係美满啊。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后半部分嘅故事係点嘅呢？你知道㗎啦，而家啲尺价咁贵，难得有一间嘅糖果屋，又点会嘥咗佢呢？哥哥就决定自己一个搬入去糖果屋嗰度居住，享受自己一个嘅小天地。十八年后过去啦，时间过得真係快啊。有一日哥哥终于拍拖啦，而且女朋友仲带佢返屋企食饭。一入到屋企坐低食饭冇耐，伯母就问咗一句啦， 嘿，后生仔，你住喺边 㗎？哥哥就答佢， 我住喺自己有个地方嘅，咁都算係私楼嚟㗎。虽然呢就远咗少少，但係就自己好多年前就努力咁搵咗落嚟囉。都好彩唔使供㗎咋。不过呢係就係旧咗少少，而且上一手业主呢做得有啲唔好啊。间唔中会有啲老鼠啊曱甴咁样，有啲矮啦，因为太多甜嘢食啦。不过唔紧要嘅，我定期呢有嗰啲杀家死啊，同埋嗰啲咧，灭虫公司会上嚟嘅，所以都 OK 嘅。 哥哥答完呢条问题之后，伯母好开心咁笑住，由心入边笑出嚟，而且哥哥成餐饭都食得非常之开心，非常之温馨，就好似揾翻自己细个冇咗嘅嗰种感觉，冇咗妈妈嘅感觉，终于喺伯母身上揾翻嚟。而伯母亦都好欣赏哥哥几年前是十几年前住入糖果屋嘅决定。嗰一餐饭，哥哥唔单止有饭食，仲有鸡髀添。 哇，伯母啊，你只豉油鸡髀真系好好味啊，食到我嚼嚼声啊！ 伯母正系不断咁甜笑甜笑。因为佢知道自己个女可以揾到一个有自己小天地嘅男仔，都冇理究竟阿哥哥系翻啲咩工啦，大学读啲咩啦，又或者一个月揾几多嘅，最紧要系有楼揸手啊嘛。结果呢一餐饭啊，食得非常之快乐。哥哥就谂住走嘅时候，就同伯母讲声啦：， 伯母啊，我要走先啊！我住嗰个地方呢有啲远啊，所以呢我要搭车返去啦。係啊，因为啲钱呢就搵得唔多，就冇揸车，係自己有个私楼咁样囉。 伯母见到哥哥要走，就问啦， 嘿，后生仔，坐多阵啊嘛，一系呢你入去同阿女入房玩下电脑玩下电话，再唔系今晚喺度瞓啦，大家一家人嚟㗎啦。 至此，哥哥、女朋友同埋伯母都幸福快乐咁生活住喺糖果屋入面。呢、這个故事虽然讲唔出啲咩大道理， 但系就话俾我知，我真系好想买楼。多谢咁多位啊！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日本的朱古力波城啊，是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故事就是铜果屋哦。从前啊，有两兄妹，他们因为被继母和爸爸遗弃了，所以就在森林那里荡失路的呢。但他们两个行下行下，在个森林入面呢，就见到一间用糖果做的屋。哇，すごい，かわいいね。那间糖果屋好靓好吸引的呢。无论是个外墙啦、屋顶，全部都是用不同的糖果砌成的。啊，因为两兄妹在森林荡失路太耐，太肚饿啦，就忍不住冲埋去。食嗰间糖果屋啊！呢、這个时候呢，有个老婆婆就喺间屋入面行出嚟、哦。两兄妹见到，当然好惊嘅呢，正想转身走，个婆婆就话啦： 小朋友，你哋系咪好肚饿呢？ 哎呀，两兄妹听到啊，梗系对望啦，跟住就一齐点头啊！表示真的好肚饿嘅呢，婆婆见到就咁讲啦： 入嚟啦，我呢度仲有好多糖果，好啱你哋食噶，你哋入嚟慢慢食噶，唔使客气啊！ 两兄妹好开心啊，就一支箭，就冲咗入去嗰间屋度啦。见到有间房里面冻起晒，哇，是可以呢，好多糖果冻晒间房度。于是他们就跑了进去了。当他们一路吃一路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呢，突然嘣，那间房道门很大力地闩埋了。伴随着呢，就是老婆婆的笑声了。 你们在里面慢慢吃啦，最好吃到肥肥白白，就到我吃你哋啦！ 哎哟，原来呢个老婆婆咧系坏人嚟嘅呢，谂住嘈肥呢两兄妹就当佢哋嘢食噶。啊，两兄妹咧都心知不妙，但系点样先可以离开呢间房咧？窗又冇过，俾嗰啲糖啊封死晒啦，困咗喺好似个监房嗰度咁样。点算呢？时间一日一日咁样就过去啦。直到有一日，两兄妹瞓瞓下觉，突然之间就俾屋外面嘅敲门声吵醒咗、哦。哦，于是佢哋就挨埋去嗰个门嗰度，偷听究竟发生咩事嘅呢？ 太太你好，我哋怀疑你间屋非法僭建，所以我哋同事会入嚟巡例检查下嘅。 哦。原来是皇宫的士兵来到调查的。哦，间屋呢周围因为都整晒那些糖果在这里啊。啊，外墙又是啊，屋顶又是啦、啊。唔怪得知就被皇宫那些人说这间屋是非法僭建呢。老婆婆听到当然不舒适啦，灵机一触，諗住扮唔识听中文，就讲起英文上来了。 I have permission to live here.Permission， 点知啊？婆婆都未讲完噶，啲士兵就冲晒入去间屋嗰度调查，又度下嗰啲墙啊，又走上楼上睇下嗰个露台啊，诸如此类。最后仲爆开咗嗰间困住两兄妹嘅房嘅房门啊！就系、是、咁样，两兄妹就被人拯救咗出嚟，老婆婆就被人拉咗翻皇宫嗰度咯。呢、這个故事啊，是果然呢。究竟是想教训我们什么的呢？啊，就是说做人就算你做衰嘢都好呢， 啊，好似老婆婆咁，又捉小朋友，又非法僭建都好呢，都唔好咁张扬嘛。俾人捉到咪自己攞嚟衰咯，系咩？所以各位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呢个老婆婆啊，大个要做个正直有用嘅人啦，知唔知？今日嘅故事讲到呢度啦，你觉得佢真系 master？ 这次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二十日冇本地感染病例。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唔会召开记者会。本港至今累计1044宗确诊个案。由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朝早在全港多处摆设街站派发口罩。本身是人大常委的联盟秘书长谭耀宗说，准备了400万个儿童口罩和600万个成人口罩，希望同市民携手抗疫。在上环文化广场外，朝早10点已经有近30名市民等候，到11点开始派发，至少有过100名市民排队。市民攞口罩嘅时候，亦都无需登记资料。有长者话，今朝早经过，发现有人排队，先至得知有口罩派，但系未到佢已经派晒，感到好失望。他说屋企的口罩数量不多，会将部分口罩挂在窗边晒过之后再用，又说不识怎样登记领取政府的可重用口罩。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昨日立法会内会议员李慧琼已经做得很好，既有原则，亦都听取了法律顾问和资深大状的意见，希望反对派议员不要再反对，因为已经搞了6个月，很多事都做不到，是时候要回复正常，市民已经很反感，应该悬崖勒马。谭耀宗又说，议员不是要做show，大家应该维护议会秩序和尊严，立法会并不是打交的地方，议员的行为对年轻人会有影响。被问到有报道指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月底曾经在深圳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谈及23条立法、9月立法会选举等的问题。谭耀宗说不知道特首和哪个会面，但是23条立法始终要做，至于几时由特首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回复口信，话愿意同北韩加强抗疫合作，根据北韩需要提供支持。习近平话，新型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他亦都好关心北韩疫情防控同人民嘅身体健康，相信喺中朝双方以及国际社会嘅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取得呢一场抗疫斗争嘅最终胜利。金正恩两日前向习近平致口信，高度评价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就。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坏车啦，较早前呢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联合道嘅坏车拖走咗㗎啦，不过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就较早前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联合道桥面嘅坏车拖走咗啦，龙尾仍然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亦都是多车了一些，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挤塞，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铜锣湾一带，包括是礼顿道、麦地臣街、希慎道和利源山道，以及是波斯富街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繁忙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些车龙，龙尾海丰苑。最后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仍然有车龙，龙尾排到九龙军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车龙排到去李安苑，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路道去鲤鱼门道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波正雅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晏昼嘅2:36啦，今日我哋咧揾翻嘅旧嘉宾咧就系张文嘉嘅，咁啊佢上一次第一次上嚟嘅时候咧，讲紧2017年啊，3月11号，即系都已经3年前嘅啦，系啦，嗰阵时咧咁佢啊嘅状态同而家咧又有啲咩分别咧？呢、這个时候我哋即刻听下啦。我哋嘅嘉宾有 Crystal 张文嘉 ，Hello， 我想知头先啱啱想开始节目嘅时候，听嗰段好有趣嘅对话， 因为我见到佢嗰个电话后面有个 background 系一个动漫嘅女仔 background， 系啊，三 T 女福星， 三 T 女福星， 三 T 女福星啊嘛，咁我就问佢，我话咦，你好中意，即系正常人都会一系摆自己啦，好自恋噶嘛， 一系摆女朋友啦， 摆女朋友或者你中意嘅女明星咁，我都觉得 OK 啦。但如果你摆个动漫咧，我觉得你咪一个宅，即系 宅仔啦， 宅仔啦。 我想知 道。然之后佢就讲咗一个喺日本嘅经历，我觉得吓，唔系嘛？ 就系佢啱啱去日本啊，啱啱个礼拜就使咗好多港纸买佢最喜爱嘅数码暴龙啦。 唔系，咁我想问先，即系如果我系摆三 T 女福星，我系摆个女仔嘅动漫喺度啦，咁如果我摆啲。 即係稍微 性感少少， 冇咁性感嘅，即係我擺數碼暴龍啊、Pokemon 啊、叮當嗰啲會唔會好啲咧？ 都唔會啊，我仲更加覺得點解會咁？ 咁如果擺男兒當入樽嗰啲好 man 嗰啲咧？ 嗰啲我冇乜嘢喎， 嗰啲又冇事啊。 火影忍者咧？ 火影忍者係咩嚟㗎？ 一套冇嘢啦，下翻嚟。 Sorry， 我唔係呢個 generation 啊，開始暴露年紀，大禍啦。 唔係啊，火影忍者咪海賊王嗰個年代啫嘛，海賊王。 海賊王我識。 係咯。 火影忍者係嗰個 係啊 咩那咩？ 那魯陀啊，有九尾狐啊，又食嗰個啊。 哦，咁又咁，我会觉得你好细个咯，系啊， 但系未去到头先。如果有 未到头先嗰个，即系哇，又其实嗰个女仔都好性感啊， 系啊，所以我先做 background。 咁我就知道吓咁嘅。 咁你宁愿佢摆一个动画嘅好性感嘅女仔，点我摆一个真人好性感嘅女仔？但系、那個、 我宁愿真人好性感嘅女仔，即系顶多你系比较咸湿啫。 我哋调翻转，我试过摆，我试过摆 A V 女优做呢个 background 嘅， 真系噶， 系啦，但系系有着衫嘅。 你会觉得佢好勇敢？ 系啦，有着衫嘅。 我觉得系咯。好坦白咯， 好坦白， 系好、啊、坦白嗰份人。咁呢个节目最中意就系坦白， 系 系啊，人贵乎真。 第一个问题俾你估就系，你估我同阿一嚟紧咧，有一个人都有一个少少未来嘅计划嘅， 嗯， 就系去读佛学嘅 master。 佛学嘅 master 系啊，系咁一定唔系你啦。 点解咧？ 唔系一啊？你觉得？ 我唔觉得系佢。即系唔会咯， 你觉得佢个样成尊佛咩？但 系唔系啊？ 你又唔好攞呢个嚟讲。 透过头先电话观察，我觉得有啲冇乜可能。 系， 因为 山天女福星嘅人唔似会。 唔会研究佛学咯，唔好话研究人生，你都未必会真系。 好苦， 十年之后唔同咗啊！开咪讲咗六分钟已经攻击你啦，已经识紧 我啦。系啊， 你谂下佢点会啊？即系你似啲咯，因为你正经啲个感觉。唔系，我话你 唔正经啊！ 我话你唔正经，系你个嗜好比较特别 ，不嬲啲直觉准唔准嘅？ 都 OK 嘅，睇边方面啦。 今日有啲太 Q 啊，你 唔系佢唔系佢都唔系用直觉，佢用逻辑思维去。 系啊，逻辑思维 都系嘅， 系啊， 系啊，佢睇晒我啲嘢，即系睇晒我啲 wallpaper 先至决定唔系我啊嘛。 系啊，但系真正嘅答案系 真正答案系我， 唔系 我仲有封 email 喺度，就系申请书未批入唔入嘅。 太極端了呢件事， 有冇加分咧？有冇觉得对佢有少少改观？ 少少少，都唔系少少，都几大改观。因为我觉得读宗教嘅人系需要无比嘅勇气同埋耐性啦。第一，你出嚟唔知做乜， 系 系咯，你读完之后系其实系 唔系出嚟有嘅，出嚟做电台咯。 系啊， 咪即系你纯粹系人生一个领悟啫嘛。即系如果你读佛学或者读宗教，系你个人生多咗一个见识，但系可能对你实质嘅工作嘅成长，可能未必有乜冇乜帮助。 冇乜帮助。 所以我觉得系我欣赏呢啲人噶，即系因为你唔好谂你自己出嚟做乜，你唔系因为出嚟想搵多啲钱而去读一样嘢嘛。 系啊， 其实真系好嘅，我鼓励你。 其实个主要原因啊。是因为看完漫画和成绩太低入不到其他科。 但是 Crystal, 接下来你又有什么计划，即是一有一个这么特别的的读书的计划。 我接下来计划我读了书嘛之前。所以我接下来计划希望学以致用咯、即是希望可以多些戏剧上的发展。 除了读这个戏剧之外，有没有好像一啲奇怪主持人咁諗住讀一啲好奇怪嘅 course 嘅仲 我 係啊， 我有我其實嗱，即係你講開佛學啦，我其實係好鍾意讀一啲類似大家而家所謂嘅 New Age 嘅嘢嘅，係啊係啊，咁、我其實有閒時都喺香港度，即係如果有啲老師嚟香港，我都會去即係請三日假進修。通常嗰啲 course 咧就係三日就係咁上噶嘛，咁嗰啲我就有學， 有上過嘅， 係啊，所以我就知咩叫有師佛咯。 哦，係 啊， 讀書嘅時候有試過禪修噶， 係嘛？ 不過瞓著咗啫嘛。 夠鐘翻嚟啦！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请嚟2020年嘅张文嘉啦。Hello， 大家好，我系2020年嘅张文嘉。我想讲我未来嚟 嘅，系你知未来嘅，系啦。因为头先听已经系三年前啦，而家原来眨下眼已经三年啦。 系啊，咁快，好快啊！我想讲，好似你个节目好似唔系好耐咁样。 系、 我哋嘅节目。 四年几咯， 系啦，个节目其实四年几啦， 你都咩四年几？ 系啊， 喂， 咁你哋都好犀利啊！即系四年几，你哋已经请尽晒全香港嘅女艺人咯， 未请尽嘅， 未请尽嘅。即系而且个我哋个魔爪伸延度好广阔，所以你间唔中可能会见到你啲 friend 嘅 IG 门端见到我哋两个， 又系你两个， 又系你两个。 其实成日都见到噶啦、 哦啊， 我觉得你哋都好叻，即系好，即系拔足咁多爪。所有女艺人靓唔靓，你哋都莫访问。 靓唔靓？你讲到我哋好似娱乐圈嗰啲咸湿佬咁样。但系咧，时间过得快真嘅，因为原来听翻咧，三年前阿一先至系仲讲紧 plan 紧读呢个佛学 master。 哦，系噶。 系啊， 我未报名噶。 我哋嗰时俾阿 Crystal 估就系估下我同你边个打算去读，但系其实隔咗三年之后，阿一已经 毕咗业啦。 佢已经毕咗业啦， 毕咗业大， 劲快啊！ 成佛啦， 毕咗业大半年啦，大佬。 系佢已经毕咗业好耐啦，咁样。 你有冇兴趣一起读啊？ 我唔会读佛学咯，即系我都想读 master 嘅，其实真系好老实。最近都唔系最近嘅，即系上。一年開始的下半年、 嗯、 我就有這個想法的、嗯、即我覺得好像即想去回一些學術一些 的方向 去進修一下，可能想回同回自己的學過的東西有關係。那時候就想、啊、不如再讀回一些新聞系啊、傳播系的東西、啊、樣我即大半年前我有呢个谂法，即系我有突然之间，诶、哎，好想做翻呢啲嘢喎，咁样。 因为你而家有自己 YouTube channel 嘛，又拍下啲嘢摆上去啦。咁但系其中、 哎、你有留意真系好开心啊！ 梗系啦，我 follow 得好紧噶。 但系话晒佢都系你 MV 嘅男主角啊。 其中有一个比较新啲嘅 live 咧，就系讲 study 嘅嘢嘛，即系叫啲观众同你一齐、嗯。但系你 study 紧啲咩咧？即系你其实而家最近都有学紧啲嘢啊。 我最近学紧法文，咁、嗯、我其实而家都系温紧书嘅本身，因为每一日，因为每一个星期就上一堂三个钟咁样。 哇！ 咁但系每个礼拜，因为我已经学咗一年啦，即系不知不觉。 哦，系噶， 我都系啊，我自己都唔觉，即系我 keep 住每个礼拜。一日咁有三個鐘係學法文，咁樣 keep 住都有一年嘅時間啦。然後發現，哇！自己真係即係好似點講啊，真係識咗啲嘢咁樣咯。終於都有咁嘅感覺。咁而之前初學咧，就好似興趣咁，即係睇下，哎幾得意啊！即係意識開始識睇咯，開始識講咯咁樣。但到而家就變咗真係一個。即系好似学一个语言嘅体系咁样咯，一、 嗯、 个感觉。 基本嗰啲对谈嗰啲就冇难度啦，一年嘅话。 其实你基本上讲你日常生活或者你中意啲咩啊，嗰啲就应该系完全冇问题嘅。 如果我想同一个女仔讲，法国女仔话你好靓，我哋可唔可以做个朋友？应该点讲？ 哇！咁突然之间要考我 晒。我就识 Jutam 啫，Jutam 系我爱你啊嘛，系咪 ？Jutam 系我爱你咯。 系啊，我识啲嘢。 因为你咁样问我，我真要谂下。 我识 Bonjour。 你好。 卓越 Bonjour，卓越，我识莎莎。 即刻错咗，我惊俾人话我。我应该系 to 咧，Shaky， 即系你好得意，或者你系好 lovely 咁样咯。 嗯、 你可以咁样讲。 Shaky 就系好得意系咪？ Shaky 好难。Shaky 哦， 你好，个 R 音好难。 Shaky 同埋。我覺得嗰陣時啲人就成日都話法文嘅數字好難 的。哦，係 啊，係啊，其實係真係好難。我到而家都要諗一諗。 法文嘅121×121等於幾多？ 一百二十一係咩？ 廣東話我都唔識噶。 法文嘅 121×121 係啦，減462。法文點講啊？ 都唔 冇冇講笑，你唔好理我。 佢搞事啊！你唔使理。跳舞街开数商店街漫步，见证青春心高气傲，经历如流水，捉小街去暴躁，远话不知太俗套，手指在数，说过几多东西已经做到。某个奖未曾得到，少年梦想逐年离去到，赢得这一年自豪，少女的球鞋，成熟中找出天地变了尖头鞋，明白道路有太多种，转过心态。 呢一 part 咧叫做女神大揭秘，系啦，就是、你讲一样你嘅秘密啦、啊你嘅癖好啊，又或者可能你拍拖嘅经历都可以嘅、 我讲一个好我谂我身边朋友都知嘅，但未必好多人知嘅，但我好惊香蕉。 咩去到咩程度啊？ 咩程度？ 即系譬如第一个例子就系、是、如果我同你同一架车，即系以前譬如Regine 同 Winky 我哋一齐坐车，咁佢两个系规定咗我哋系唔可以食香蕉嘅喺架车。 系你规定佢哋嘅， 因为佢一食我就会想作呕噶啦。呢个系我真系生理反应嚟， okay, 我唔知点解、 哦。我想问，如果系其他嘅香蕉嘢咧，即系例如系香蕉 pancake 啊， 唔得， 香蕉片啊。 唔得，我知道佢系香蕉，我都会好。 香蕉船咧，即系如果玩嗰啲香蕉船，佢冇真正香蕉味，但系佢样成只香蕉咁咧。 我都唔系好中意咯。 哦，你要我搞嘅 啦。唔系、啊， 我以为你搞 嘅。譬如咧，最近前排咧有一个好出名嘅牌子咧，嗰件衫咧系成个 pattern 都系好多只香蕉嘅、哇！我见到即刻真系唔想再望，同埋我唔会买啦。首先系一剂，跟住你见到有人着，你会觉得好辛苦咯。即系你会唔想见到，同埋我行过生果档咧，我都会行得好快嘅，即系我尽量都唔会行埋。咁所以以前拍拖咧，譬如嗰个男朋友你食咗香蕉咧，你真系唔好谂住呢一晚可以锡我，冇可能，我话俾你听，impossible。 好认真啱啱呢个人， 系啊，真系唔好。然后咁我好体贴嗰啲咧，就会即系譬如知道行过生果档咧，佢就会即系帮我 姐 系企喺我隔篱，挥手挥手咁样咯，系啊。 有冇试过因为香蕉而分手或者嗌交？ 嗌交咯， 系点噶？ 即系我咪就系、是、佢，其实佢又冇心嘅，即系佢总之就买咗啲嘢食，佢里边有香蕉，即系嗰个 dessert 嗰度有香蕉，咁、我就唔食嘅，佢食嘅，跟住佢攞即系买翻就系咁话即系啲男人都大男人噶嘛，即系觉得惊咩啫？我今日食咯，即系佢咁，我话你有冇谂过？其实我真系好惊噶，你有冇谂过真系好唔中意噶咁？因为你明唔明啊？我好明白嘅，一个咁怪嘅怪癖，即系譬如。你話俾人聽，你驚青瓜咁樣，即或者你驚啲好普通，驚豬肉咁樣。我係好明白，你係唔會明白我嘅。但係你都要諒解，我真係好驚你。 好嬲啊！ 你明唔 明？你當下都有同佢講呢啲。 有啊，我 都 我話，其實你要幻想咯，即你要幻想你而家嗌緊啲曱甴咯。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咯，你明唔明啊？ 佢真系好嬲啊！ 真系好嬲啊！ 佢攞到曱甴嚟做比喻， 你要明嗰啲真系好虾人憎啊！如果佢我真系原谅佢唔系特登啦，系咪先？但系即系你要知道，即系你小心啲咯，你唔好咁样样咯。即系觉得朋友冇所谓，系咪先？朋友我可以忍让， 系。 即系我男朋友，即系你明知我惊，你唔可以咁样咯。 我觉得发掘咗另外一个秘密啦。 咩秘密？ 香蕉点样激嬲 Crystal？ 一个方法 系啦， 激嬲 Crystal， 然后佢就系咁闹 你。知道噶啦嘛，你知道咗噶啦嘛，你唔知嘛？ 咁佢作为一个大男人，佢有冇听你话之后，你闹完佢， 你喊定系？ 记得啦，我而家笑到 笑到我吓死我，我系听到香蕉惊到喊。 少少之前咧做完访问喊， 佢闹人又几好笑。你平时嗌交都系咁样一两嘴闹定系？ 但我真的很生氣的時候，我形容不到我就會亂咁講嘢咯。我其實都好少女人嘅，即係我好聽男朋友話嘅人嚟嘅。係啊，所以其實佢哋發我咧，我都會驚嘅。但有啲位置我忍唔住，我就會好似頭先咁一輪嘴咁。 呢、這個太啱啱個太貼身啫，因為 嗰、那個晚冇話嘢咁樣咯，成日一嬲就。 你食曱甴啦！你但係你話你係會比較少女人啲，即係你係會遷就另一半嗰啲嘅。 我好遷就噶。 你覺得最自豪嘅遷就得另一半，你話哇，我能夠遷就到呢個地步，我真係 教壞人喎、 啊。唔緊要， 我哋 幾想你教壞人啦、 啊，都教壞啲聽眾噶啦。 我曾經啦，曾經而家真係唔 OK。 曾經我真係試過，我覺得對方有另一個都容忍嘅，即係我明知啊， 係， 但我當然我冇踢爆佢啦，但係我知道咗我都容忍佢，因為我覺得我太中意佢咯。 你係如何發現佢有第三者呢？嗰次？ 我都好經典喎，即係佢成日都會夜晚上閂埋道門，就喺書房度話啊，我而家咧想練下普通話咁樣啦，咁樣就話咧、啊，我而家 佢不嬲都有練普通話嘅，定係佢無端端作個藉口㗎咋？ 係啊，跟住就鎖埋道門就，我而家因為要同台灣嗰邊啲人傾偈，咁就可以練下普通話，咁就閂埋道門啦。然之後、哦、後屘我發現原來其實係 台灣女仔， 啊、 哇！ 但我發現咗一個好經典嘅秘密， 咩啊？ 咩啊？ 就係、是、佢容忍到。 另一半有即系识第二个，但都容忍唔到有香蕉呢样嘢。我一路谂一路啊，如果你另即系如果你而家男朋友系出边偷食， 偷食香蕉， 偷食香蕉，究竟你会忍到边个咧？你我两个古仔拼埋，我系得到呢个逻辑嘅。 嗰时我哋就问你，究竟啊，男朋友喺出边偷食一个女仔，定系偷食香蕉，你惊多啲？你嗰时系答唔到呢个问题。 哦，我而家答到咯，应该都系女仔。 系， 因为偷食香蕉呢单嘢，我怀疑佢已经系做咗好多次。 你如何得知呢？ 因为佢已经经常投诉佢冇得喺我面前食啦。 系， 咁早两日咧就因为屋企人嘅即系有个 family gathering 咁样，咁全屋都喺度食，然后佢饮完食啦咁样，咁我就觉得系有少少唔知点咁样嘅。 喂，但我想知香蕉系对于佢嚟讲系一个何等嘅引诱呢？ 系咯， 因为我唔食唔会有啲咩噶嘛，即 系咯， 即系可能我自己 照食苹果咯， 即系我唔健康噶嘛。 但系对于一啲即系有人就系咁噶啦，你越唔俾佢做嗰样嘢，佢就越想做噶嘛。 哦， 你明唔明白啊？ 我明白。 我嗰个范畴太广啦，即系除咗香蕉之外，我好多生果都有啲难接受，咁所以其实佢系好多时间都冇得食嘅。 我仲有啲咩香蕉以外，你话仲有其他范畴？ 我其实除咗苹果，其他生果都系有少少抗拒，即系我觉得好辛苦啊咁样咯，或者好惊咁样咯。 蓝莓咧， 惊唔系惊唔中意咯。其实你噏得出嘅生果大部分都唔中意，但我哋当有 level 咁样。 系请。 譬如当有最香蕉就系 level 5又五级咁样，香蕉就系最劲啦咁样。咁苹果就系 level 1啦。 系。 跟住爽嗰啲，譬如梨啊、西瓜啊、哈密瓜啊、雪梨啊，呢啲咧就叫做 level 2，我勉强都会食，见到有少少惊咁样咯。 系。 咁上 level 3开始就唔系好接受到。 biohazard radioactive 咯，变咗。 但我有饮橙汁噶，系咪好古怪？ 系啊， 系啊，好古怪啊！系咯，即系你又明知佢都系橙嚟噶， 你明知我一定答你系噶， 实质噶嗰啲嘢，即系冇一个定义，究竟点样为之惊咯？ 系， 总之我惊咯。 咁你头先讲就话，即系可能另一半会即系偷食香蕉嗰啲，你都觉得其实都有噶啦，或者点样都冇咩。但系同另一半相处之间嗰啲有冇你会系有啲要求咧？而家发觉自己都 又冇乜特别好大嘅要求、啊，例如咧，反而佢要求我整齐咯，因为我真系好乱啊。 你有几乱啊？你 因为我冇乜手尾嘅，我个人真系好衰格嘅喺屋企。 系， 即系譬如我饮完杯嘢咧，我就会将个杯枕摆到，我觉得佢。隔几日我就会一次过洗噶啦，或者隔一段时间我就会一次过洗晒啲嘢，我唔会即刻洗咯。 我见佢话隔几日佢应该就会唔见咗， 隔几日佢自己就会洗完噶啦。我都识一啲咁嘅人噶， 系啊， 我识得 一个人住啊嘛，你会觉得啲嘢，哎唔紧要啦，都系自己啫嘛。咁你摆几日，你摆一阵间，咁你之后再自己处理咧，顶唔顺你就会处理噶啦。啲衫又系隔好耐先洗一次啊，咁你一个人住就会系咁啊。 系啊，我识得有啲人以为洗衣篮就可以洗衣噶嘛， 就摆落去就会。自己搞掂啦嘛， 隔几日攞翻出嚟着， 真系咁。 咁有冇改善到啊？你自己觉得 有冇咩？我有改善到嘅，反而我冇乜要求啦，已经 系。 我要求佢唔好再话我咯。 我求下你啊，不如你唔好再话我。 旅客入境的时候需要提供地址，部分地区包括爱尔兰等地不受限制。报道说预计英国当局会在当地星期六和航空业界和机场代表讨论细节，预计首相约翰逊会在当地星期日宣布新措施，5月底或6月起实行。 内政部发言人对报道不予置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都系挤塞㗎。龙尾而家排到过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呢东区走廊落中环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仍然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旺角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鲤鱼门道去旺角近茶果岭道的车龙排到去李安苑。另外将军路道去鲤鱼门道亦都是车多，龙尾观塘警署。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啦，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歌声也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我哋同今日嘅嘉宾嘅友谊都好长嘅，已经讲緊差唔多3年前同佢做访问啦。佢就係张文嘉，咁我哋嗰时访问佢2017年啦，讲緊3月11日啊，咁嗰阵时佢头先大家听咗啲啦，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呢更加精彩，仲出现一件事係被誉为应该我哋后援会10大经典场面之一，究竟系啲咩呢？大家听下。 如果真的问你，你回忆翻呢十年咧，你印象深刻的片段会有啲咩喺度？ 哇，印象深刻啊，好多最印象深刻应该都系演唱会咯，喝茶嗰个演唱会啦，因为真系做到好紧张啊！其实我记得嗰次，我人生即系最紧张嘅一个 moment。 嗯， 即系直情咧，我冇试过一就嚟出台咧，我系紧张到想喊出嚟。 哇！ 即系佢喺哇死啦出去啦咁样，然后又每人咧唔知点解经纪人咧谂埋晒啲桥咧，即系劲辛苦啊！叫我哋天才表演一啲我唔识嘅嘢，即系例如捽碟咁样，无啦叫我 学。你负责捽碟、啊？ 我负责学打碟。 哇！ 系跟住 Winky 有 rap 啦，咁到 Winky OK 嘅，即系佢因为佢中意讲嘢嘛，佢都有啲 sense 嘅。咁啊 Regine 跳。舞咁啊，即系开正佢个饭啦。佢咁中意跳舞， 系你捽碟， 但系我系打碟，我真系呆咗。 你要摁住，put your hands up。 你幻想下，而家我系少女的球鞋，然之后我过往五年里边，我都系做紧我自己，即系最中意嘅歌，即系好慢啊，好滋滋悠悠。但系你谂下，即系几年前啊，2008年嘅演唱会，我系喺度咁样 put your hands up，what's up，跟住 yo，let's drop the beat，yeah。 你明唔明啊？成件事，我真系拧出嚟跳现代舞啊！你明唔明啊？系好辛苦，嗰件但我系好难忘嘅。我就记得我着到咧。有個我件衫係勁腫啦，即係嗰啲好大件嗰啲 hip hop T， 跟住有加過嗰啲頸巾咧，跟住阿婆捽碟咁樣 咯。咁如果俾你由頭嚟過啦，即係呢十年由頭嚟過一件事，可以重新經歷一做翻一模一樣嘅嘢，或者俾你改過一樣嘢，你會改咩？ 冇捽碟咯。 不要要。你想嚟多次試多次，定係唔想做呢樣嘢？ 我想。其实个演唱会我想做多次嘅，我觉得嗰阵时系真系因为时间太赶，同埋好多嘢都真系好 rush 咧，我唔系真系做得咁好，我好想即系再嚟做多次嘅话，我就会真系会俾啲心，即系会希望可以多啲时间筹备啦，系啊，即系要多啲时间筹备，我觉得个演唱会更加好。 咁个天才表演你，如果而家再俾你做， 俾你拣， 系啊， 而家俾我做 天才表演， 我谂你应该会有啲谂法，会想做咩？ 拍唔准捽碟啊，做一个 show， 做一个舞台剧，拜拜。 二拣一。二拣一， 好， 俾你表演食香蕉，同埋俾你再打多次碟。 我可唔可以宁愿再打多次碟？你咪搞笑啊！ 香蕉系会呕啊，大佬。 系啊，即系咪搞笑先嚟噶？ 你咪出嚟搞事先。够钟翻嚟啦！咁我哋今次当然就唔会问相同嘅嘢，就啊，又望翻转头，你有啲咩会想再嚟一次？就唔系啦。今次是另一样嘢啦， 调翻转啦。 如果是向之后未来咁样睇啦，可能十年或者咁样系啦，你会想点咧？有冇谂过？ 未来十年我想点啊？我又唔敢谂十年，但我可能我未来五年想都系想继续即系写一啲自己嘅作品咯。 嗯。 即系创作自己嘅嘢咯， 嗯， 同埋我而家都有因为接触多咗主持嘅工作啦， 例如女赌神呢啲主持工作， 呢啲唔系啦，呢啲唔系主持工作，呢啲系卖身嘅工作， 又背心又化妆咁， 又背心，我嗰日听到我笑到黐咗线嗰日， 夸张。我嗰日系真系因为佢个 description 而换咗件背心噶。 个 description 系写咩啊？ 性感可观杀声啊！ 哦， 咪类似系类似咁样啦。因为本身我系着住件恤衫，我影相俾，因为我哋做之前就要影一次俾佢睇我大概嗰个 setting。 哇、哦，咁认真嘅你原来 好认真噶。啊，咁跟住我嗰时仲着住件恤衫嘅，我 send 一张相过去嘅时候， 系我想知佢哋嘅监制系边个啊？ Sammy 宾睇咯， 哦 ，OK， 系， 系 ，Sammy 去睇咯，咁跟住，然后我就见到，即系我再仔细睇，因为我要 repost 啲，即系叫大家嚟睇咁样啦，跟住我见到，吓、啊，性感，即系性感嘉宾，我唔记得咗，我见到性感呢两个字，我就，好似着件恤衫唔系几好啊，咁样， 所以但系恤衫其实 身份说明条例好似唔系几啱咁样， 所以恤衫佢哋系过嘅系咪啊？只不过你自己过意唔 系啫，系啊，佢冇出声，我唔好意思啫嘛，即系我唔系咁好意思啦，首先我又唔系真系好，即系我唔系标青啦，首先同埋佢哋另一个嘉宾系 Carmen 啊嘛，好靓女啊嘛，咁我就心谂，死啦，我仲着件恤衫。佢話真係會好失色，即刻唔舒適，即刻著翻件背心戰咁樣。 敬業熬業，我覺得你好尊重呢件事，我覺得你 好尊重㗎，我好尊重大家㗎、哎。 但你話有啲主持工作就啱啱嗰個就搞笑啦，係、 我話十年，希望又唔係諗到十年嘅，但我希望呢五年可以真係有一啲，因為接觸咗主持咧，就接觸咗製作，即係可能你會諗一啲節目。啊、或者想一些、可能 even 是劇的 production 樣、即自己都想做一些、創作、 那這是工作上面愛情上面有沒有想五年之後會是一個怎樣模樣，有沒有想、結婚啊成家立室啊這些有沒有 想、我又真的沒有想過，因為其實、怎樣說呢，可能自己對我由細到大都對這個婚姻呢都是不是那麼 沒憧憬的， 沒有期望，是啦，我又沒有特別感覺，又不會覺得哇一定要這樣或者、我喜歡小朋友，但我又不一定要有自己小朋友， 是 我很 睇得開啦，即係冇乜所謂。咁但係你話咁隨緣咯，即係如果誒覺得咦好似結婚好啲喎，咁咪結咯。但係而家現階段我又冇呢啲 planning， 即係冇話啊一定要幾時要有啲乜嘢啊，屋企要點啊，要建立一個家庭，真係完全冇。 嗯，反而會唔會另一半係呢一樣嘢會比你更加急咧？可能佢更加好想有家庭咧，又會唔會調翻轉？ 冇喎，真係冇喎，大家都唔會話。一有讨论过呢件事，但我想大家的方向都是觉得没什么所谓啦，咁样。 是。 即当尤其是大家都不是，双方都不是一种哇我好想有小朋友啊咁样的状态之下，其实那样东西又不是，即对大家来讲又不是最重要咯。 嗯。 我反而是怎样去相处啊，怎样去从这个关系里面去帮助大家一起成长啊。我觉得呢个而家反而系 最重要 喺一个关系里边学紧嘅嘢， 系咯，即系例如执下啲嘢啊嗰啲， 系啊系。其实小小至呢啲嘢，大至系你嘅工作啦，或者你对大家喺人生嘅睇法，对大家嘅影响啦，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得意嘅课题，因为有时对方有一啲价值观或者有啲选择。你可能平时你哋好少即系无啦啦会讲起噶嘛，但可能经历咗一啲嘢，或者有啲嘢发生咗，咁然后大家 share 大家嘅价值观，哦，原来你咁谂噶，咁就睇下你够唔够 open mind 去接收同埋去 融合咯， 即系啊融合咯，系啊系啊，咁样咯。是不是突然之间好深啊讲啲嘢。 是啊 好成熟啊。 是啊你而家好大个啊。 唔好啦我仲想做细个。 是啊你嗰日。 即系我仲想做廿几岁。 你嗰日自嘲自己系依依组合我都笑咗出嚟。 30岁是我仲想做20多、30岁嘅 OL 角色㗎、啊、所以唔好讲你咁老。 你身上点样体现青春就系、是、去打碟。去打碟你去打碟啊！做翻你当年好青春嘅事件，就系、是、打碟 呢件事真系好癫啊！ 系啊， 唔好再讲嗰个阿婆捽碟啦，太奇怪了我真系笑咗好耐，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仲系后生嘅时候，真系要即系唔好留低太多下历史俾。 如果唔系，又俾人笑咗咁多年啦。 系啊，真系好惨啊！群和谐蝴蝶在门前散落，面罩裤就接了唱埋一个。如没有谁作客，洒脱是我的风格。家居里独自过，能免责。随时退换，而门匙亦备份牢牢保管。如密友来作客，可靠是我的风格，起居没事办妥，人已惯。我喜欢席地坐着晚餐，在这空间里独占，让我可以任性，哪管世情。设定了懒洋洋气派，亦裁定自由和率性，作单位布景。喝醉了天日光透露真多。要吃雪而解脱，其实你成过客，别怀念我的风格，小改变是独处，我已习惯。我喜欢有放纵我时间，我不需剧集为别个拣，别担心。尽兴，让内心要度过这种旅程，会有远太晚。 顽强歌声，曾胆怯的渐成为本领，借胆威报警，是哭声笑声，自己懂去感应。来吧，别说孤身一个惨得到梦，来吧，别说赶紧找个开花结果。我喜欢放假细看旧信，我喜欢入夜后练吉他，无惧这夜。我喜欢有放纵我时间，我不需剧集为别个拣，别担心不够尽兴，有耐心要度过这春天。 我哋呢一个送礼物嘅环节嚟啦， 好紧张。 系啦，你开嘅题目系 同戏剧有关嘅， 戏剧有关啦。嚟紧你都会向呢个戏剧发展。 有冇遇过啲咩困难喺戏剧嗰度？ 而家已经遇到最大嘅困难，咪即系有时我发觉咗唔系一定你做得好唔好，可能系你嘅外形啊，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因素。 即系有冇啲特质系人哋好容易记得你啊？ 系啦，呢个即系我一个其实几大嘅缺陷嚟嘅。即系我，你话我系咪有一个好突出嘅 type？好突出嘅 character， 我本身個人啊，我講緊，其實又唔係，即係你行出嚟，我唔講嘢，你會覺得我一個女仔咯。咁我曾經都有因為呢個苦惱咧，就同我喺香港嘅一個好好嘅老師彭秀慧，係咁我同佢講話，喂，其實我真係覺得自己好似唔知點咁樣。 咁佢有冇啲方法？ 佢就佢話其實冇啊，佢話你覺得你要承認呢樣嘢都係你嘅一部分，即係佢話咁樣你先至其實。对做戏是有帮助，你不要觉得是没有帮助，因为你这样才有弹性，你个人可以 flexible 一点，你不会局限在 一个框框 里面。但是我发现那个问题是可能我第一步会难一点，因为我第一步要人家用我就要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 是 啊，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就有这个难题咯，希望可以快点可以跨越得到这一步。 所以我们今天送礼物给你， 我就中了这个 point 了。 什么啊？橡筋？ 橡筋啊，是的。 是你先啊。 哦，好啊！ 我覺得我今日空有成竹啊， 咁犀利， 咁有信心， 係好有。 我本身想送嗰樣嘢咧， 就係香蕉嚟嘅， 係即係有啲貴，所以咧買唔成嘅。我本身想送一個手偶俾你嘅， 手偶哦， 即係晾喺隻手， 晾喺手，你可以練做戲 哦， 係啦，我覺得 哇，好得意啊！ 但係嗰個因為 係啊，你知道我哋呢一集嘅人工噶啦，我哋每一集都貼住錢做， 我以為你自己會聯一個俾我啊嘛， 我未咁未去到咁叻，呢一個咧就係一面鏡。嗱，我覺得真係嘅， 睇下先。 跟住之後， 我都係一面鏡。 我哋冇夾過，我哋真係冇夾過。哎，啱啱發生咗啲小意外，點解我哋嗌到最興奮嘅時候，突然之間斷咗條聲咧？就唔好再講啦。總之而家一切就正常啦。 好在有人份人工保得住。 係啊，好彩人緣好啫，同埋整得翻啊。係 咯， 因為人工都整唔翻啦。 去翻啱啱嗰個位先。 好啦，我哋頭先少咗咁興奮， 我哋兩個都係送鏡出嚟㗎。係 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适合你在演戏上面用的因为你可以即每一日首先你对着他见到自己的靓人第二就是你可以对着他的时候练习一些表情所以我觉得镜是一个很方便 完了完了好这个原因他用这个原因 我 的练习我的原因不是这样的我的原因是让他找到自己我觉得任何人都有我是读哲学的都说你不信 因为你说他现在很迷失 了不是他找到自己是即等于刚刚 Crystal 说他有些可能覺得個角色同佢爭好遠啊，但我覺得每個人中即個導演揾得你嘅話，一定係你入面有呢個性格，你自己未揾到。咁呢塊鏡唔係攞嚟練表情嗰啲咁無聊嘅理由，而係 做咩攻擊我 嘅人啊？我唔知我想攻擊下你，而係俾你揾下對住塊鏡睇住自己，因為有時咧我自己心情唔好，我都要對住塊鏡，可能同佢傾下偈嗰種感覺嘅。咁就係俾你揾翻自己出嚟嘅，係啦，我就係咁嘅原因。雖然兩個都係送鏡， 兩個都 係送鏡。好啦，其次。 我觉得呢块镜个外形系好过你嗰块，同埋我可以随身携带。 但我呢块比较大少少， 佢嗰块大啲。拣边块镜啊？ 系啊， 拣边个人啦、啊？不如包括埋成个人啦、啊，成个访问啦、啊。既然我礼物都差唔多，其实好明显即系睇人啦、啊。既然礼物一样之下， 块镜嘅外形都好紧要、 啊。我拣系一个份咯。 有冇原因噶？ 唔系个原因系你解释得好 哦， 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系镜，我就睇下大家点 兜 点兜俾我听。但我觉得你嗰个 OK， 系啊，我一开始都系咁谂噶，唔系啱啱先谂噶。 你一讲咩都得噶啦， 系啊 系啊，捧佢讲。 但系如果实物拎走，我想拎走你嗰块，嗰块大啲。 打和啊，不如好似掌门人话斋， 你打和啫， 打和 冇打和我哋呢个节目。 够钟翻嚟啦！ 基本上上次送礼物俾你咧，系可以列入去。如果将来话系我是你的后援们呢个节目嘅 十大 经典 啊， 拍坏咗个唔系拍坏咗，拍熄咗个 panel 啊！ 系，翻拎咗个 band， 跟住要等佢 reboot 呢单嘢系经典。之后我哋试过，但系你呢次系第一次我哋兴奋到咁样拍。 而家嗰两块镜喺边啊？ 有一块仲喺我度，另一块真系唔知去咗边。 边块？我知系啦，边块喺度？ 记得咗啦，细啲个块仲喺我度咯，好似。 细啲个块系一送噶， 我都话买细啲。 嗰块系手提，可以拎出街定咩嗰块嚟噶？ 好似系。 系啊系啊系啊，滴 滴色色咁。 大啲个块已经 唔喺度啦。 系啊，因为我啱啱系大屋搬细屋，系真系的确我系真系掉咗好多嘢嘅。 你嗰下系咪啊？呢块镜边个送？哎，算啦，抌咗佢啦咁。 唔系，我记得噶，但我都掉咗。 边个 hurt 啲？边个 hurt 啲啊？ 记得都掉，梗系 hurt 啲啦。你唔记得唔紧要啦，我预咗唔记得，但你居然记得，但你都抌，讲下啦。 唉，但而家即啱啱你嗰个对于即系感情生活同埋人生嘅一啲洒脱，有冇喺一个物欲上面都有洒脱咗？ 都有嘅，其实我而家买少咗好多嘢啦，相比我以前，同埋开始你人大咧，你买每样嘢你都会谂过度过啦。除咗酒精搓手液嘅嗰个阶段之外， 同埋口罩之外， 系 口罩之外系。 你有冇发现今次访问你，你讲得最多嘅系边几只字啊？ 唔得咯，系嘛？ 你人大咗， 人大咗， 人大咗， 人大咗，喂，冇啦，好威接受佢啊！ 我真系每一段就人大咗啦，你知噶啦，人大咗咧，即系睇嘢唔同，系啊，人大咗咧，想读翻啲书，人大咗咧，唔再买嘢。 即系我觉得又唔可以咁样讲，但系真系踏入咗另一个阶段系实嘅，即系。系啊，虽然而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好多外界嘅文章啊，或者有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其实而家我哋嘅 generation 系即系褪迟咗噶嘛，我哋嗰个 golden age。 嗯， 我系咁安慰自己唔好惊咯。 系啊， 但系你系踏入咗一个年龄，有呢个嘅谂法，定系发生咗一啲事啊？定系唔知点解自然就去咗呢个位咧？ 人大咗啦。 唔系嘅，都系有冇发生一啲事啊？有冇话特登系有啲事情发生？只不过系我，譬如而家喺呢个圈子啦，即系亦都好老实讲啦。譬如啲嘢喺度重重复复噶嘛，即系你虽然我哋每次都会有啲新嘅 project 啦，或者有啲新嘅歌啦，有啲新嘅作品啦咁，但系可能你宣传嘅模式啦，或者你好多嘢都喺度，即系好似你 keep 住都系咁样做喎，咁咁耐咗咧，然后你又发现，咦，唔系、哦，原来新譬如digital 有好多嘢又发生紧、哦，一个新旧嘅交替嘅时间咧，你个人咧会跳出啲谂嘅，即系你唔会俾自己喺嗰个圈子里面好似漩涡咁样，好似任佢冇你咁样，你会跳出啲谂啊，其实我可以做啲咩去令到自己可以继续生存咧？咁样，其实呢个都系我呢段时间谂到嘅嘢。咁一路冇，真系一路思考落去，我冇乜特别话因为啲咩事情而突然间咁样谂，但我一路咁样思考落去，或者我即系 observe 侧边发生紧嘅嘢 ，even 可能你见到电视上面或者电影上面好多演员，其实佢哋出名嘅时候，佢哋唔系好似以前，唔系再好似以前嗰个年代咁，哦，22岁好出名啦，咁可能佢哋都系一 經過一段時間你才會認識他， 是 那已經不是年紀的問題了，我覺得、 人大了一些東西不同了， 人大了多看法了我要說呢所以我跟 Crystal 傳的 voice message 平時呢成分幾兩分鐘一段的那些很長， 有沒有發現有沒有發現 多想法的 有沒有發現人大了是長氣了 好長氣啊！我哋而家 嗰啲作品咧，即係無論係歌啊、劇啊，都有人大咗呢個概念喺入邊。 人大了， 係人大了咁樣。 你都老啦， 我老啦，都三十啦， 點都要攻擊你先。 希望快啲疫症完咗，可以即係見見面傾。 人大咗要見翻多啲人嘅， 係啊。 好啊，疫症完咗係咪可以出嚟食飯啊？我哋 可以啊， 人大咗要見多啲啊， 係啊。 是啊是啊，好啊好啊好啊， 人大咗都 要讲拜拜， 都要讲拜拜噶啦。 好啦好啦， 多谢你啊， 先隔咯我哋， 唔系， 拜拜， 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二十日冇本地感染病例。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唔会召开记者会。本港至今累计1044宗确诊个案。水警聯同海關聯合反走私行動，檢獲1060箱懷疑走私花旗參，市值大約4700万元。行動中拘捕7名本地男子，年齡25至69歲，涉嫌企圖輸出未列倉單貨物。水警和海关人员前晚大约8点在机场东北面发现一艘可疑渔船，船上7人正是将货物从船上搬到两艘可疑快艇上，怀疑进行走私活动。水警上前采取行动，但是两艘快艇高速向内地方向逃去，最终逃离香港水域。至於涉事漁船就被成功截獲，並且拘捕船上7人。近日接連有警員被捕，警察隊員助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向會員發信，表示害群之馬令到警隊受到重大打擊，又說樹大未必有枯枝，只要所有警務人員克己慎行，經常互相警惕提點，警隊定可成為一棵永恆翠綠健壯的大樹，為市民遮風擋風，守護香港。林志偉說，為涉嫌犯錯的人員感到可悲，為無辜被拖累影響的同事感到無奈。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与中国的关系艰难，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未来表示怀疑。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承认现时对中国态度强硬，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未来感到怀疑，形容自己心情纠结，现时未有决定。外界形容特朗普的态度与中美贸易官员形成强烈的对比。较早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情况通电话。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双方认为在落实协议方面进展良好，两国充分期待能够及时履行协议。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啦，仍然都系车多㗎，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流班仔暂时正常。

好，欢迎嚟到，喂， 嚟到咩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咁点啊？ 播报天气咯。 好啊，你话播报啊。 而家外面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时间嚟到3:39啊。 我哋啱啱3:30之前个嘉宾系边个？ 张文佳 啊，系啊，人大咗啲记性唔好啊， 唉， 人大咗真系 去到尾佢自己都放弃啊， 人大咗真系记性咩啊？啱啱边位嘉宾话？ 张文佳 咩？我哋个节目叫咩名？哎呀，人大咗， 人大咗真系， 人大咗记性真系唔好。 咁你记唔记得要推介咩啊？ 诶，听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呢就知道听日系母亲节，所以就讲一啲同母亲有关嘅嘢。咁当然啦，你唔好以为一啲基本或者一啲老生常谈嘅嘢，即系究竟点样行外母政策啦，又或者究竟阿妈同女朋友跌落水救边个好，唔系呢啲关系，而系再进一步、再高级啲、再劲啲嘅，就系阿妈个阿妈啦，又或者阿爸个阿妈啦。咩意思呢？就是你的外母的阿妈，又或者你外父的阿妈，换言之就是你另一半的阿嫲或者你另一半的阿婆。究竟这两位老人家在你和你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可以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其实如果你懂得哄得掂这些老人家的话，对于你和你另一半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重要的。你想想，外母政策尚且这么好用，更何况是一个比外母更加高尚的地位，如果你想得掂佢，其实是更加有用的。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介你一定要想方法可以氹得掂这两位的老人家。正所谓四大长老，四大长老其实四大长老背后都有他的长老的，你搞得掂那就可以由上而下压返落嚟咯。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告诉你一定要想得掂啲老人家。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知唔知呢个系咩概念啊？ 什么概念？ 呢个系斗兽棋嘅概念。知唔知咩叫斗兽棋嘅概念啊？ 我知 道。你讲， 咪就系一只食一只，一只食一只啊？ 冇错啦。然而最细嗰个咧，系可以赢到最大嗰个嘅。 就系老鼠食翻象。 系啦，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大，我唔知道关唔关我事啊。 系， 即系你知道我呢啲得意嘅肥嘴，咁。啲老人家好欢喜噶嘛， 系，即系搣你啊， 得意啊，咁样啊， 第一次见当自己个孙咁啊， 因为啱啱就冇举例子嘅，即系啱啱个 set 文入边就冇举例子啦。但系咧，大部分嘅老人家咧系几中意我嘅，系、啦，大部分多数下先，唔系其实都系得一个啫，系因为以前嗰啲冇见过啲去到咁高辈分嘅。 第二你见过嗰个都中意啦，都叫大部分嘅。 因为一师嫂嘅婆婆啊，婆婆非常之喜欢我。 你有冇做过？ 我觉得啦，冇帮老人家讲嘢。我觉得 佢做咗啲乜嘢，表现到啲咩？你觉得佢中意你咧？ 因为有段时间，我谂下先啊，佢咪去咗一年呢个嘅 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人大咗，你连佢边都唔见。 攰啊！呢排太攰，呢排 人大咗真系， 人大咗真系， 身体都差。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咁佢去加拿大嘅嗰时候咧，咁我就真系少咗去同佢屋企人食饭嘅。 系， 即系佢嗰个 family day 咧有两款嘅，第一个 family day 就系一个叫做 small family day 啊，即系纯粹爹哋妈咪 家庭聚会。 系啦，爹哋妈咪同埋细妹连埋佢，咁我就 join 一家五口啦。 系， 咁当然而家就少咗啦，因为限聚令嘅关系。不过而家放系咪放翻八人啊？ 八个咯， 系咁可以出街街食饭啦。早排都仲要喺屋企食，系啦。咁跟住，但系食咁而家呢两三个月就直情系冇咗个大嘅 family day 啦。因为嗰个系直情会可能连埋啲舅父啊、舅母啊，即系几家人 系 礼拜六日啦、啊，食一餐饭咁样啦。咁啊会有婆婆喺度嘅。咁甚或乎啱啱过去嘅圣诞节咧，佢一家人去宵夜食咧，会带埋婆婆去郊野公园咁样嘅，咁、都有叫埋我去，咁所以其实同佢婆婆嗰个叫做 关系都 OK 嘅。 唔系，其实 你話真係好 deep in 嘅接觸咧，就冇特別接觸嘅，但係都會一齊食飯咁樣啦，係啦。咁咧，婆婆咧，我嗰陣時喺即係阿一師所去加拿大嘅時候咧，咁我就自不然就少咗去參與啦，覺得有啲尷尬，你知道我份人唔係咁厚面皮啊嘛，咪好似成日黐餐食咁樣咁。我个女唔喺度，你做咩上嚟啊？ 你边个啊？ 系啊， 突然之间唔认得你啊，咁钟。搵边位啊？ 边位啊？哦 ，OK， 咁样啦。咁所以我系少咗上去，真系少咗上去嘅。咁但大时大节都会出现嘅，即系嗰啲例如农历年就一定有出现啦，端午节啊、中秋节啊、圣诞节食饭都会去嘅，但系就即系少咗可能平日嘅即平时嘅礼拜六日咁。 我想知道你出席呢啲叫做大家庭聚会啦，又有啲长辈喺度，嗰一个你系点样样咧？你系其实都好被动地，唔会主动聊倾偈或者点样，总之睇一丝数头噶啦。 哦，系，梗系啦， 即千祈唔好， 梗系啦，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 梗系啦， 系啦。敌不动我不动 嘅，系啊系啊，好、啊、乖嘅我嗰阵时，系啊， 因为话你做咩唔出声啊？你唔系做电台咩？咁静嘅， 冇嘅，我平时好少讲嘢嘅，系 sorry， 即系个态度系咁样啊。哦，系啊 ，OK 咁样，一定系咁噶啦，你唔好笑我啦。系啊，你自己都系咁啦，大佬系咪先？咁咧咁我少咗佢嘅，咁婆婆系会出声问嘅，即系据我。后尾听翻嚟嘅版本啊，即系婆婆问啊，好似好耐冇见啊，阿一咁、啊、去咗边啊？做咩唔嚟食饭啊？咁样啦，咁又或者系佢见到我嘅时候咧，佢话啊，做咩瘦咗啊？咁样即系会讲几句咁。 你觉得佢心里边仲记得有你个人？ 系啦，系啦，已经好足够啦。但系即系你 feel 到佢同埋佢好中意笑咩咧？即系佢婆婆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嚟，系啦。咁例如咧。即系你知阿、一师嫂噶啦，即系性格火爆啊，烈女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就尤其是嗰个系佢主场噶啦，咁自然毫不客气地有唔同嘅任何嘅折磨嘅方法啦。即系点啊，肥仔咁样啦，系咪啊？例如呢啲啦，系咪先？ 你都冇得 A 噶啦， 系啊，我冇得 A 噶啦，系咪先？咁跟住之后，咁婆婆见到会笑都好开心嘅。佢就话：哎呀，即系老人家嗰种笑，你 feel 到佢好开心。 好似睇雷雨咁样。 啊，系咯，人啊，你唔好成日虾佢啦，咁样咯， 佢以为节目效果啊呢啲， 系啦，所以你即我觉得你同老人家相处咧，识得同老，我嚟到呢度忽然觉得其实冇咩相处， 其实你识得 做关系有啲台上台下嘅观众咁样， 系啊， 系啦， 你识得做嗰场龙凤俾佢睇，佢就好似好开心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但系我觉得你识得即叫做同老人家相处咧。就好似鬥獸棋嘅理論，即係喺外母嘅身上咧，係會加好多分，即係呢個叫外母政策，唔係外係啦，係咪？ 外母母啊，外母啊， 外母母政策係應該係咁樣加先啦，係啦。 呢樣嘢我覺得極度難，即係同長輩，即係阿婆嗰一輩啊，隔咗一輩，即係同啲阿舅父啊、阿叔嗰啲都還好嘅，去到嗰一輩咧好難。我試過有一次嗰陣時見有一個女朋友。咁啊，又系同佢啲亲戚食饭，有佢阿婆喺度啦。咁跟住之后去到咯，咁跟住咧，咁我就同个婆婆打招呼啊 ，hello 你好啊，系我叫波仔啊，咁样样啦。咁然后个婆婆就即系婆婆就好开心笑住挥手啊，哈哈哈咁样。然后周围嗰啲亲戚就话：，婆婆撞聋啊，佢唔知道你讲乜嘢噶，佢系咪都同你讲笑啊？咁样，我觉得呢一种都有呢一种嘅难度啊。即系其实你冇办法可以同到佢沟通或者相处， 系 啊，即系你只能够出现咗喺度啊，好似对住佢笑啊，咁但系咧喺嗰餐饭上面咧，佢又会好主动咁样好想撩你讲嘢噶，即系例如啊食嘢啦，仔咁样嗰啲，但系你明知道其实你点样同佢讲啲咩咧，佢都听唔到嘅， 啊， 咁呢一种咧我就觉得难处理，但系呢一个咧系我唯一一次咧系要同自己嘅。嘅婆婆或者即系嫲嫲嗰啲以外嘅人咧，去到倾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翻翻去我自己婆婆咧，其实本身我都觉得好难，因为平时同我婆婆去倾都好啦， 系 我离不开都系问佢，近排有冇着多啲衫啊？ 系 即系最废嗰啲 虚伪嘅孙仔孙女， 我觉得唔系虚伪啊。而是冇板斧啫，即系嗰啲都是真心关心，但你发现就系、是、你同佢倾偈，除咗问佢食得饱唔饱啊，啲嘢好唔好食啊，够唔够暖啊之外咧， 唔知同佢讲啲咩好啊。 系 系啦，佢就系成日话：你几时带女朋友仔翻嚟啊？咁 唔系咁，我觉得始终你唔系即系嗰个叫做同佢相处开，或者唔系佢凑大咧，系、有些少分别。即系无论嗰个系唔系自己嘅嘅，即系究竟系对方嗰个嘅两辈上嘅，即系两代上嘅长辈，定系自己嗰个咯？ 系， 因为你系唔系同你嫲嫲或者你婆婆一齐生活噶嘛？ 冇噶， 系啊，咁你就真系少啲。咁我同我阿嫲唔系噶嘛？ 系， 我同我阿嫲系有时大家系互相即系话嚟话去啦，即系呢几年好一啲嘅关 系。但系因为都要成日见啊嘛。 系啦，你会话嚟话去嘅，即系嗰种话嚟话去系出于关心，即系大佬啊，即系出咗街个口罩咧就要抌噶啦，即系屋企其实仲有两盒唔够，咪出去买咯，即系会咁样同佢倾偈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同人哋嗰个老人家相处咧，你就唔会咁 样，因为始终唔系佢同你凑大，你嗰个关系未咁密噶嘛，所以究竟点样拿捏佢个心咧？其实好睇你嗰个叫做你个样得唔得意啊？ 其实系 your face your face 系啦， 你个样得意，其实你唔使做啲咩， 冇错啦。 佢望到你都觉得 fit 咗好得意啊！ 唔系，首先其实大部分都 OK 嘅， 系 啦。我觉得大部分嘅老人家咧，对于自己嘅孙仔孙女凑另一半嚟咧， 都开心嘅， 都开心嘅，因为哎呀，会唔会好快再升一级啊？ 系啊，或者叫做见到啲平时唔系见开嘅人，有啲新嘅人出现啦。 系啦，你开心吓，开心嘅大部分嘅老人家啦，系啦，咁但系咧，你究竟如何再升一级嘅加分嘅话咧，其实系好难攞嗰个分数嘅， 难啊，因为你唔熟噶嘛，始终 嗱，你最多系可能系大时大节，你可以叫做 送 下系啦，送下月饼啊，过年啊，包心刺肚啊，两支威士忌俾个老人家啊，咁样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平时你系真系谂唔到点样加嗰个分。所以真的好看你那一下得不得意， 你要先天性优势啊，你 得意的肥仔呢 是有他的优势在这里的。 所以个结论是千万如果想得这些叫做什么外家的婆婆嫲嫲欢心就不要减肥，是吧？你想 都不关减不减肥事， keep 住个人肥嘟嘟了，就是。 是不是老人家是喜欢肥嘟嘟的， 肥嘟嘟我觉得是的。 是老人家是喜欢肥嘟嘟的。 是 但是我又不是的。其实真的好看老人家，其实真的好看老人家。 有老人家不喜欢肥嘟嘟， 有老人家不喜欢肥嘟嘟的，有老人家喜欢找到钱的，真的喎。我阿嫲咪系咯，成日叫你找个有钱的啦， 瘦猛猛咁样，好似冇啖好食咁样， 成日叫你找个有钱的啦。咁你买楼唔使咁辛苦啊嘛。哥，你当我做咩啊？即 吓，搵个有钱 吴君如嗰套戏啊， 系咯， 做咩啫？所以好睇老人家嘅，但大部分嘅老人家都系中意啲得得意意嘅。但至于如何得意咧，睇你好唔好彩， 因为佢眼中嘅得意都唔一样。 系啊， 但系譬如你阿嫲见到一丝数咧， 佢一般嘅真系一般嘅，坦白地说，哦、真系一般嘅系啦。我阿妈就还好嘅，我阿妈系啦。但我阿嫲真系，我阿嫲系 即系倔啲。 系啊，你知佢嗰种训导处老师对于 M K 妹系一定系有打咩嘅印象噶啦。 如果一丝手嘈肥，点变肥妹咧？ 唔关事，唔关事。即系佢要嗰种系你觉得训导处老师要咩啊？即系就算个 M K 妹系肥定瘦都系 M K 妹啊嘛，系咪先？但系训导处老师就系要训导处老师要嘅风纪同 perfect 啊嘛。 哦， 你明唔明佢要嗰种啊？ 咁咪嗰阵除就算佢肥， 系 啦，嗰啲 系唔关事嘅， 都系恶霸。 但系所以我阿嫲系有啲叫做即系比较例外嘅例子咯。 嗯， 但系我嗰啲舅婆啊，因为我舅婆其实好锡我嘅，同我即系等于我半个阿婆咁样嘅，因为由细玩到大。咁我阿婆亦都见过一次数，佢两位都好中意啊，成日叫佢上去食饭啊，又剩啊，系我阿嫲。呢、这個職業病有呢個嘅呢方面嘅， 佢上人有另一套啫，因為 係啦，即係佢嘅得意係睇其他嘢嘅， 係 啊，你個成績表幾得意啊！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其實一個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愛上一個人 K。 一咁样讲下讲下，都令我不禁谂翻自己嘅婆婆。虽然听日就系呢个母亲节啦，咁但系其实婆婆都系我母亲嘅母亲啊嘛。严格嚟讲咧，呢个节日佢都有份嘅。其实数翻转头，我婆婆嗰一辈咧，咁啊四位嘅长老咧都系得翻婆婆而家系仲在人间嘅啫。咁啊都90岁噶啦，其实已经。咁啊，细个嘅时候，其实咧佢都有凑过我一段时间嘅，但嗰时我实在太细个啦，讲紧系幼稚园咯。呢啲都系我大个睇翻啲相先知道。而家翻去婆婆屋企咧，都会见到佢墙上面咧摆咗啲相，就系佢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凑我哋嘅一啲生活照咯。咁啊，除咗我之外啦，我有啲表妹啦，细个咧婆婆都有份凑嘅。我成日觉得隔代呢一个关系咧都几微妙嘅，因为都可以话系几亲嘅人，因为佢系你爸爸妈妈嘅爸爸妈妈，系咪先？但系好似我呢啲情况就系可能我成长过程当中咧，佢哋都冇份照顾嘅关系，去到大咗同佢哋好似比较疏离少少，平时见嘅时间就未必好多啦。咁大时大节啲节日聚会一定会见嘅，咁但系而家都少咗翻去探佢啊，食饭咁样。阿妈有时都话：，诶，得闲去探下婆婆啦，去挂住你哋啊，咁样样。咁我哋知噶啦，硬系好多藉口噶嘛，就话：，有嘢要做啊，唔得闲啊，迟啲先啦，咁样样。心里边其实知道原因嘅，唔系因为唔中意，而系因为唔识，所以惊咯。唔识得点样同长辈去相处，好惊即系大家面对面好尴尬啊，唔知点啊！但系呢个所谓嘅心魔咧，都冇话可以点样解决，因为你永远唔会知道佢点样谂啦。特别嘅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咧，老人家又变翻一个小朋友咁样，可能佢唔识得好似我哋呢啲状态咁话俾你听佢真正嘅谂法。甚至乎好似小朋友咁扭计又会啦咁啊，可能啊真系用一个对小朋友嘅相处方式去同佢哋沟通咧，话唔定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又或者下次翻去帮佢整个收音机，等佢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咁佢就可以听到个孙仔做节目，就会发现佢个孙仔写喺节目度讲埋啲唔知咩，同埋有时会讲下关于屋企嘅嘢。等佢开心一下啦。所以今日讲到婆婆呢个课题，都令我谂起呢一只歌。唱你就识唱噶啦，不过估你应该好多年都冇听过呢只歌啦。 要到爱婆见。 知唔知只歌叫咩名 字？外婆桥， 叫做《摇到外婆桥》，麦影齐所唱。 我净系细个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就 识 呢 句 啊，佢有成首啊，系啊。所以最后我好想问一下咧，作为我哋嘅下家寻常事嘅主持，听到你上家最尾播只咁样歌，有咩感受？ 冇，你知唔知新闻交通有咩用？ 极度赶客嘅大佬，系啊，大家冇听错，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噶， 转头仲有新闻添。 啊，听寻常事啊，拜拜。